9月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白五二 talk，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Tommy， 我是明哥，又是星期一了，所以呢逢星期一我们都似乎现在大家都捉到路了，就是没有 Kenny 的， 是啊， Kenny 就是会放假的。那今天呢有什么大新闻呢？很明显第一单大新闻呢就是外国出现的， 不是李飞吗？ 李飛這些太今天實在太遲了、 哦、OK， 那我們不如就講一些嚴花一點的新聞先啦。 哦，這個就其實應該如果不是有李飛的訪港呢，其實這宗新聞就真的非常之轟動的。 是啊，其實甚至就是我們即是這個就是我其實我發現先的這宗新聞。 是嗎？ 即是在八五二這間公司裡面。 你首先講講這宗是什麼來的先。 那這宗呢就是這個一班外國的女明星呢，那他們的裸照呢咁就俾人擺咗上網嘅，咁樣咧，其實咧，首先咧就係、是、有一班即係一個黑客，即係聲稱係黑客嘅人咧，就將呢一啲相咧就上載咗去外國嘅討論區，叫 4chan 啊。咁其實就好似香港嘅高登咁樣啦。咁佢就話即係聲稱自己咧就有咁當中咧啲女星入邊咧最出名嘅咧就一定係有呢個 Jennifer Lawrence 啦，咁就係呢個《飢餓遊戲》嘅女主角啦，亦。都是呢、這個 奧斯卡定金像獎？ 奧斯卡 嘅即係 影后嚟，影后區人物 咁好後生嘅啫，22、23歲到嘅時候。 係仲後生過我。 係咩？ 係啊。 你幾多歲啊？ 呢啲算白啦。 咁啊，係啦。咁除咗佢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嘅唔同嘅荷里活嘅明星啦。咁有一啲咧就係運動員嚟嘅，有一啲係即係model 啦，有一啲咧其實係就唔係拍戲嘅，係一啲歌手嚟嘅。咁啊，黑客就聲稱咧，佢手上面擁有咧就近百名咧呢啲咁樣嘅 artist 啊，唔同藝人咧嘅私密照啊。咁啊，仲有講緊咧就其實點得嚟嘅咧？ 咁所以嗱，今次就我哋大家都知啦，本港咧出現過呢個陳冠希事件啦。咁陳冠希點得嚟，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咁但係今次黑客好明顯就唔會咁犀利，可以 佢唔係集郵嘅， 即係黑客就唔係咁犀利，就同所有女星都試過咩咩啦。咁但係咧，佢就係透過呢、這個據說咧，就係咪透過蘋果嘅 iCloud 系統咧，咁就 hack 咗入去咧呢啲女星嘅電腦入邊咧，跟住再將啲裸照就拿出 來。其實呢對於這個說法呢，我就看到有不同的外電呢都是採取了同一個的說法啦，也都是說可能是 iCloud 裡面呢有一些漏洞啊，咁啊令到即係個黑客就入侵了啦。不過我就對於這個說法呢就先成為疑問啦，因為呢Tommy 你呢我知道呢就不斷咁喺度睇嗰啲相啦，咁睇啲金睛火眼， 係因為要驗證究竟係咪真啦嘛，一開始。 但係你就驗證緊個人係咪真，我就驗證緊個說法係咪真嘅。咁如果呢所以你有留意的話呢，雖然呢當中有唔少係嗰啲女星呢攞住個電話嘅自拍照，但原來你細心留意呢，其實不是所有人都用緊即係蘋果的 iPhone 系列的產品㗎， 哦、 即係有一啲咧就好明顯係揸住部 iPhone 嘅的確，咁、但係有一啲咧佢攞住個電話咧，一望眼就望到，咦，都唔係 iPhone 嚟嘅。咁啦，因為咧 iCloud 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用開即 iPhone 嘅朋友，咁啊你有時影完啲相佢就同你自動就 upload 咗上去個 iCloud 度，就雲端喺度備份㗎嘛。咁本來個作用係好好嘅，咁啊你萬一唔見咗個電話咧，你都唔使即 total loss， 乜都冇曬。咁但係都同時間唔小心咧，就可能將一啲唔見得光嘅相就亦都備份埋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用緊蘋果嘅電話，即係唔係用緊 iPhone 的話咧，咁、其實理論上就冇得即係即刻用。 我唔係啦，呢、這個我真係好無知嘅。咁因為嗱，好似我用 Android 機咁樣啦，其實我只要個 Google 嗰、那個咁大家都係用 Google。就落現㗎嘛，咁註冊咗之後，佢都會自動知道我以前部手機係用咩 樣 㗎嘛。 而家講緊係用 iCloud 嘛，你個 Android 裏邊冇 iCloud 㗎嘛。 即係 Android 入邊就唔會儲埋啲相嘅，佢 都會。咁但係咧就另一個 system 啦。但係而家講緊咧係 iCloud 裏邊咧就懷疑有漏洞嘅。咁我想講嘅係咧。如果他哋咧嗱，即係唔係用 iCloud 的話，即係唔係用 iPhone 的話咧，其實都可能可以即係將啲相備份到上去嘅。咁啊，講緊可能佢將啲相首先就擺咗入去自己部 MacBook 度啦。咁於是咧就經過 MacBook 裏邊咧就可能備份到啦。咁、但係個即係本身係複雜咗。而另一個嘅困難嘅地方就係在於咧，其實 iCloud 個 account 即係冇樣睇噶嘛。啲黑客係冇理由 lock 到，呢、這個 account 咧可能睇 下係 Jennifer 嘅，咁所以咧佢就啊就 hack 佢就應該。就比較難的，所以在技術上面是否可以這樣做到呢就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的話我想對蘋果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不過呢、就是、我就覺得大家都不要再 share 啦，就算看還看也好、 朋友都不要 share 啦， 朋友都不要 share 啦，因為這畢竟都是網絡欺凌。 不過呢我想其實老老實實我覺得性質呢其實有少少不同的，當然也都我們 絕對不鼓勵甚至要譴責這些行為。但我想對於、外國的女星來說呢，就沒有那時候即香港、發生的同一個事件之後呢，即是、 一次否認即刻否認， 是的，因為否認之後就喊曬口這樣，我好天真好傻這樣。因為呢我覺得呢是這樣的，外國的女星呢其實有些時候在拍電影裡面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 其實已經有裸露的鏡頭出現。譬如你說奇溫斯利，如果你說哇我偷了他的帳戶，找到他一個知應該沒有人 會沒有人會理會你的 那是的，但是 你看讀外啦，你看 The Readers 啦，已經可以看完了，都不需要、 我都真必須要說的就是我第一次見女星露點呢，是鐵達尼號 咁啊，呢個都係幾經典嘅嗰時，不過咧一定要係入戲院睇先得 嘅 喎。 咁係啊， 係因為 荷蟹版嚟嘅， 因為TVB 好似剪 乾淨版剪咗嘅。 冇錯，咁嗱喺講完呢個鹹濕事件之後啦， 都要講下李飛嘅。 就講下李飛啦，咁啊李飛今日就嚟香港啦，咁啊其實係尋晚咧就即到步啦，咁我就同學文嗰班嘅即學生咧，其實喺現場採訪啊嘛，由呢一個天馬公園就行咗過去呢、一個灣仔君悦酒店啦，咁其實去嘅時候就幾多人嘅。因為去的時候講緊咧個人龍是由演藝學院嗰度一直行翻去天美道尾，咁啊但係去到現場逗留到晚上，我諗都仲有幾百人喺度嘅，咁啊一路逗留到即係過咗十二點啦，終於見到李飛架車就嚟到啦，咁然後大家就一路喺度 係咪好似話呢個用嗰啲手機嘅光去射？ 係用啊手機嘅光去射啊李飛啦，咁手機嘅光都又唔係好光嘅啫，其實同佢架車咧，即係直入去嗰、那個、酒店個門口，其實佢都拉曬簾啊，所以 基本上佢都未必可能見得到。 係啦，咁但係佢嘅行色都幾匆匆嘅，今朝就喺呢、這個即係博覽館。 今朝早都好早啊！ 係啦，好早啊，就有一個嘅，咁大家笑緊佢嘅，其實令到大家個入去示威嘅成本係增加啊嘛，一來車費貴，二來又早，咁然後佢下晝就去咗啲政府啊，同啲政府嘅高層官員先會面啦，然後就有個記者會。不過我特別其實想講嘅咧係嗰個記者會，就好好笑啦。 是不是官員的普通話都非常普通呢？ 首先呢你看到幾個來自、北京的官員坐在我們香港政府總部的記者室裡面開記者會，那個、感覺已經很奇怪了、 好像很奇怪啊。 是啊，你本來就因為你國語可能好過誰，應該是不錯的，可能主持那個 MC 喎， 我的普通話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本來呢他就其實應該中聯辦就幫他找的地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次政府官員的邀請、所以就、安排了他們在這個政府總部裡面啦，咁然後咧就由呢一個咧新聞處處長 阿聶德權， 聶德權咧就去負責嘅。 點解唔係馮偉光咧？ 啊，真係 真缺失。 唔係因為今次可能係特區政府，咁、所以咧就冇理由即係由新聞統籌專員嘅，可能就於是要交翻俾新聞處長去做。咁似乎都合理嘅、但我覺得唔合理嘅就係點解一定逼人喺個記者會上面，我用國語或者最多可以用英文去發問呢？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又矮化咗我哋廣東話噶咯喎。 一來，二來係其實我哋香港好多記者，大部分記者其實都係廣東話先我哋嘅母語嚟噶嘛。 係啊， 啲國語唔係我哋嘅母語嚟噶嘛。咁你政府你其實自己可以安排一啲翻譯嘅人員嚇，咁、我咪用廣東話問咯。因為嗱，在場咧其實有外國嘅媒體嚟嘅，譬如有一個咧，我 FT 都有 FT 係啦，即係金融時報咁嘅記者，佢都係用英文去問嘅。咁然後跟住阿李飛咪戴住個耳機，即場有人用國語翻譯翻個問題俾佢聽。其實廣東話同國語之間都可以做到咁㗎。 同埋咧，即係畢竟咧，你其實頭先笑啲我哋香港人普通話唔好又唔啱嘅。咁因為正常 喂，唔係大笑啦，香港人普通話唔好就唔啱。但係我笑嗰個主持咧，即阿聶德權啲普通話好普通咧，我就覺得就絕對要笑佢。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普通話真的很普通，即講起上來呢，即當然他的發音呢就未至於 很差的，但是我想大家講開廣東話的時候呢，就有一 些轉折位的字眼、他就會講出來用國語， 即是那些哩哩啦啦啦啦那些 類似那些東西啦，所以呢即他的國語其實都真的不是很標準的，只不過是我想合格的水平啦。咁奇怪就係、是、你自己都揾一個國語都唔咁靈光嘅人，普通話都唔係咁靈光嘅人出嚟做 MC，出嚟做主持，咁然後又叫啲記者係要用你，因為你用國語發問咧， 就係因為你對於記者嚟講用國語發問咧，即、就、係、是、你一定第一你一定冇咁順暢啦。 係啊，同埋可能有啲記者係未必會問㗎。 係咯，同埋 而家咧就冇得，即係根本個安排就冇得追問。如果唔係，即係你叫一個香港記者用普通話好急去追問，因為你始終做記者要有急才噶嘛。 頭先係咪成個記者會由頭到尾所有記者都用國語或者最多英文問？ 係啊， 冇人係用廣東話問啊嘛。 絕對沒有。 咁亦都有啲嘅記者咧，當然係被大讚佢嘅國語好好啦。係。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就好明顯係嚟自即係內地嘅咁嘅。 咁計講都好啦。 即係本地嘅記者，但係佢嚟自內地嘅。咁啊。咁當然佢哋講得好啦，咁但係都有少少嘅記者，其實你見到佢嘅國語都未必 都是甩甩咳咳咁， 都係甩甩咳咳嘅。咁但係喺一個咁重要嘅議題嘅裏面，你竟然唔俾我用我最順暢嘅語言去問， 係咯，第一。 咁我點樣追問你同質問你咧？係嘛？ 不過都冇得追問同質問㗎啦。 係，亦都係追問同質問都冇乜意思，因為佢係你有你講，佢有佢講，佢想講嘅嘢。 老實講咧，李飛喺記者會表現咧就唔會講出一啲好攻擊性啦，亦都我都覺得即係。都是很典型打官腔的啫。 但我想話咧，李飛咧，無論喺尋日喺北京或者今日去舊事重提咧，佢尋日喺北京咧，佢一開頭就係話我知道有幾間嘅香港嘅傳媒嚟咗嘅電視台嚟咗，就會做呢一個直播嘅。 所以就同香港人打聲招呼。 就打聲招呼，亦都話俾大家聽之後啊，呢個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咁樣啦。跟住我嘅疑問就係啦，究竟有幾多香港人聽得明佢講乜呢？ 都唔少嘅，你又唔好咁睇死香港人普通 話。唔係喎，即係嗱，我唔係覺得香港人嘅普通話真係好差，咁但係又絕對唔係好似我諗阿李飛以為咁好喎。 同埋喺畢竟李飛你又講得唔係慢啦、啊、個速度。 係啊。 即係我當可能嗰聲招呼都聽得明嘅，咁你之後講一大串嗰啲 國字標準 嗰啲咩嗰啲點講咧？嗰啲叫 jargons 啊，即係啲學術用語咧，其實真係聽唔掂嘅。 係啊，咁所以嗱。即係今次我覺得唔知啦，即係我覺得咧，香港政府、特區政府或者梁班子咧，其實係完全去配合嘅，以至到咧其實喪失咗嗱，你記住喎，政改係香港人嘅事，喺一啲香港人應該揸得好緊嘅層面咧，成個嘅梁班子其實已經完全我哋都寫咗啦，係靠邊站？政改三人組啊！即係今日唔有乜理由都唔現身嘅咧嚇，淨係得嗰三個。 哦，佢哋嘅任務就係第一咪就喺嗰、那個即係。第一個簡介簡咗好嗰度，咪就負責問問，即係負責讀問題添啊，唔係負責問問題啊。 簡單講，你調翻轉，你安排你出嚟，咪就係收家咯。因為到時啲記者都知道，你都唔話得事嘅，你都答問題，你都唔係攞嚟嗱。譬如就係講待住先呢樣嘢，李飛係冇講過話你哋可以待住先㗎嚇，佢冇咁講過㗎。咁只係得林鄭月娥成日說服我哋去待住先。咁我諗。即如果你咁樣一聽嘅時候，你寧願信李飛定係寧願信林鄭啊？嗱， 可以跳過，其實真係可以跳過香港政府啦。跟住咁講法，即係同埋梁振英，即係咁啊！梁振英好好笑咯，佢咪話：啊，如果政改可以任何通過，都係佢成就啦。第一，通過啲咁嘅垃圾政改咧，就絕對唔係咩成就。第二，這個政改你冇份噶。 係，基本上所以我諗，即係大家經過今次之後咧，就更加再一次認清咧。我諗香港同埋北京之間個關係，咁你喺個政改議題嘅裏邊，即係大家如果你再唔落力啲去爭取，即係盤輸嚟打咧時候咧，咁下一步下留俾下一代有啲乜嘢咧？我諗大家都心中有數。 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可以越聽我決定咧，即係可以失望就絕對唔可以絕望嘅，都要繼續爭取落去嘅。 冇錯啊，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啦。 好，下禮拜三再嚟吧，唔易拖。 好啦，拜拜。 拜拜。